乔家在对面冷哼一声，郭林和耿伟一个红脸一个白脸，唱得挺默契，他看着只觉得糟心。既然不该来的都来了，他索性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 消息还要不要啊？ 那要看你的消息有没有用。 但是在我说之前，我要跟你们核实一件事。 哼，你们俩平时也是这么讨价还价的？ 扯了郭林一把，耿伟做警察至今没见过态度这么嚣张的线人。不过郭林是真的习惯了，他保守地犹豫一会儿。 你先问问看， 宋七被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 是。 因为什么？ 谋杀。 乔家沉默了一会儿，他下意识地又去磨烟，还是咬在了嘴里，才发觉没有火机，本能地抬头看了郭林一眼，他扬眉： 警官，借个火。 郭林略有迟疑，最后还是走上前给乔家点了火。在俩人挨近的时候，乔家一眼看见郭林手上的火机是之前郭林送他的那个，大脑没有来得及传达什么指示，乔家攥住郭林的手腕，盯着火机半天不动一下。旁观着一切的耿伟看到这里，眉间差点拧成疙瘩，他僵硬地咳嗽一声。等郭林点完火，不太客气地插了一句： 为什么要问宋七的事儿？ 我还没问完。 乔家瞥了他一眼，然后从郭林手上把那个火机抢到手里。 宋七到现在为止招了吗？ 你指什么？ 驼子李的事儿，他招了多少？ 这下话题终于绕到了主题上。郭林和耿伟默不吭声，乔家手里玩着火机，阳光下金属的质感透着冰冷的荧光，他满足地吐了一口烟雾，噙着几分笑意看着眼前这俩此地无银的警察，半天他才慢吞吞地开口： 驼子李说宋七这件事儿是暴风在背后搞他，他想主动合作，争取宽大处理。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？ 反而郭林略微思量了一会儿，没直接表态，他知道乔家还有话说。 除此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消息？ 都不再是疑问句了。郭林很清楚，乔家要是没有半点可信的线索，是不会冒着这么大风险约他们出来的。他能找耿伟，就是已经略微有谱，验证过这件事的真伪了。乔家这次很合作，他抽了两口烟。 驼子里说他知道暴风有个自掘坟墓的证据留在身边，只要找到他就完了，就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本事弄到手了。 乔家说暴风手上留了一份关于自己的罪证。郭林和耿伟的态度截然不同，耿伟觉得这事儿无论真假，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好消息，毕竟就算真的有这么个东西，他们想搞到手也难如登天。但是郭林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能扳倒暴风是他们每个人都求之不得的事，何况目前乔家的立场这么危险，早解决也早踏实。 你对驼子里的话有几分把握？ 郭林这句话一问出口，乔家和耿伟都知道他心里就开始盘算了。不过这种明显带着问责意味的话让乔家有点不舒坦，他皱了下眉看着郭林半天，最后还是压下了这点膈应： 三分吧。 三分？ 耿伟觉得乔家干脆说这是胡扯算了，但是这也是乔家能担起来的最大的担保了。他瞥了郭林一眼： 信不信在你们，我犯不着拿命去拼的。 抓暴风不是他乔家的当务之急。乔家这句话一时之间没有人立刻回的。郭林在权衡的过程中几次抬头看乔家，后者故意半侧着身，对他的视线视而不见。两个人到如今这般境地，有些事是了然于心的，谁都不傻，大家碰面的时候那点尴尬和视线逃避，没人比自己更清楚意味着什么。所以就算乔家说消息的可靠性只有三分，郭林却几乎没有怀疑过，他相信乔家不会拖着他去往火坑跳。只是这种心情让郭林有些不是滋味，他并不想仗着乔家这份心情继续下去， 无论是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还是关于工作上的任务。到这一刻，如果可以选择，郭林其实更希望大家稍微拉远一点距离。有些人从相识到相遇，都可以被冠上美好和期待这样的字样，但他和乔家完全是将最坏的可能罗列在一起而已。如果生命有重来一次的权利，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天晚上绕过与乔家相遇的那条路。到了这种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才会觉得选择其实是最大的恩赐。郭林叹了口气， 乔家，我要暴风那份证据。 站在他不远处的男人嘲讽地勾了下嘴角，抬头看他一眼。 你可以试试每天晚上对着月亮膜拜上香，看看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在你枕头底下。哼，你以为暴风跟我一样啊？你要他就乖乖掏出来给你了？ 真跟你一样，他绝对不会掏出来给我了。你做老大只会比他更难缠。 这话乔家越听越不爽，他歪过头瞪了郭警官一眼。 我要是暴风，你早就被我办了。 做人真要做到暴风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份上，他还有什么是求而不得的？不要说是一个郭林，就是十个也早就从这个世界上人间蒸发了，还轮得到他现在搞得他一天到晚心神不宁呢？乔家本来是想甩出一句狠话消消郭林的气焰，结果话一出口，旁边耿伟和郭林脸色都僵了几秒。眼见郭林眉毛拧成疙瘩，乔家才反应过来话里带出来的另外一种意思。 我操！ 脑子里开始浮现那天浴室里模模糊糊的那个身影。乔家在达到高潮时，眼前郭林的表情其实是很清晰的。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了解深入到了这种程度。但是要乔家去想象一下郭林的任何表情，对他来说都不是难事儿，即便他没有亲眼看见。耿伟觉得自己的存在很多余，乔家跟郭林这是当着他的面打情骂俏吗？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耿伟眼见着郭林和乔家之间尴尬的视线交汇，烦躁地咳嗽了一声。 行了行了，到底要怎么做？赶紧说完了走人，还有事儿呢。 办法当然要你们来想，本来命就是我去拼，你还打算让我全方位服务啊？你们拟定计划我配合，如果最后成不了事儿，也别把这件事儿算在我头上。 但是你可以提点意见。 这话是郭林追的，他太清楚乔家心里的算盘，不把这个人逼到没有退路，他是绝对不会全力以赴的。但是这一次他们谁都输不起。 乔家，暴风如果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是肯定活不到明天的。 郭林这句话不知道是说出来让自己膈应，还是警告乔家的。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，各自都憋了一肚子的怨气，但没地方撒。乔家很想骂一句，自己搞成这样还不是托了郭林的福。但是话到嘴边，终究他没有说出口。其实耿伟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当初走上这条路总不是郭林逼他的，他们两个人之间实在是谈不上谁欠谁，只能说就是被事情绑在一块儿了，甩不开也逃不掉。郭林是要靠着他抓人破案，而他……乔家皱了下眉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对郭林也并非是没有私心的。烦躁地挥了下手，乔家干脆靠在旁边。 无论如何，你们得先搞清楚暴风手里到底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吧。 哎，暴风为什么要拍这个？留着这东西不是跟定时炸弹一样？ 耿伟越想越觉得这消息不太靠谱，郭林也对这点有所怀疑。 所以驼子里的话肯定还没有说完。 你可以约他出来喝个茶泡个澡啊，让他把来龙去脉慢慢聊给你听啊。 乔家觉得挤兑郭林这种事儿做多了容易落下病，他现在只要听见郭林开口就想顶他。不过此时此刻想也知道郭林不会跟他计较这种无聊的琐事。 那就由我们先来接触一下驼子里，先探一探他的口风，了解的越多 也就对我们越有利。 你当暴风瞎的？ 无论驼子里所说的暴风要对付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以暴风的为人，这么敏感的时候，驼子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，他都会知道。郭林这个时候要主动去联系，不是把自己底牌亮得干干净净。说话的人其实没留意过自己话里透着撇不清关系的关心。郭林侧目看了乔家一眼，心里了然地笑了下，面上却没有挑明，他只是挑了下眉角。 你也有些太小看我们警察的手段了，这种层面的交手，谁输谁赢都是未定之数。